吃 将军是女 作为长衫运动之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私人关系来讲，我的长衫运关了点亲辣海。因为那个先生尹延之啊，尹延之的爷是尹三庭老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庭当尹三庭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呢，尹延之呢又跟杨振荣，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长个一级。那么长三运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哥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辈的。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长三运自个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的唱台头眼泪没说是眼外的水球，眼泪不是要把财经在你的像眼无当破斥事件，今朝要你像两家的没事当中当头，你在眼泪一口这口几个三八菜来想不落的都省得闷声不响，立刻来当两路上去捐一上杨乃武最大的门里恭恭敬敬啊，是妹若是杨乃武是杨乐意 两兄心也把他一定上了的杨乃武啊，你对我唱诉啊那够当的，是你身体一个哎， 不错了，再来，再丢掉你的门子，啊，是没， 请 走 休。 这是杨乃武离场四个座，三不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彩都不彩。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彩的两口。 你不像的杀鸡锅，听说四样子把菜还围得接起两只千来斤，盯到子那杨乃武了老毛， 眼光把眼光碰头，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没有生命不信生去一心人生， thank you. 一圈压声 这个人的长相跟你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这个人长得破的嘞，一用不迷不随时尚，一口水写的腰皮剧。哎，你进口口里你没上的别叫得谁得意谁，这个一早谁得的老后人气。三家子是行军的，公路四中你没呼吸，并来带的这样一水好三意，我也听不那一曲亚生人在办，所以这大的门前没来的，那让子二行听。带三意的朋友姓三弟是个肾，肝上的伤的，这个的且肾上的，因为带的一水好三意，人家不离个药啊，这里肾三弦儿。每年提来规矩，大概大来第三一习习不中丁丁眼睛们的背一些有个神农业大概大来唱大功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一百五心口子半年哎呀可可的了门里不知还有几个听靠丁丁眼睛们蒙松蒙松眼睛扎开来对门前一看，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A 身太气，反正是口里那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的。实际上又是好生意，不应该欣赏，一是枉然。那么别再，今在肌肉只有我一个听卡，我还要帮帮那忙，碰碰那啥。水生在袋袋里向，我袋袋里向剩余的零碎谷子，通通摸出来，往里边上个啥藤边里向躲起。我来与你开一口啥吧。咚一咚的等地里向的声音听得冷枪一刀过去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不要但是眼睛就在家躺着在那头跌跌正正滴滴眼开一哭不如慢慢就公公五六个养的很深一点五六个上个日生来得起来了一哭嘛这口气是高门子立马一个女子轻轻噔噔扬扬的小红子一口水下的富家子弟心里是够劲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得不唱的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啊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的早早早早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 no 就在那边记得一只忙着闺蜜一只在家里一定谁知的方向为高地去一哭哎，这口气心里勾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几个她呀姑娘李空三的那样子可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为之没清爽在口气里身上下再一起上开过几百出镜的母方叫狼下一双裤袜子一连的抖鼻子为了门子试一下拎着两张袋袋试一个姿势与四个字能比电话上个字念弄动字骗脸在口气的外公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 追得紧，看得清，反正是对里只面孔一看的。啊！东东一吃好，意料之外。反正是中档次该打露天上子打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你看哩，三角面容，风云衣裳，黑发鼻子，美丽大光，泥石带火，满上黑道，红发头车，十分不让，微微的眉毛，心月相仿，高高的亮，开阔的印堂，女被欺负，视如光王，西欧的智人，西巴的脑上，两耳不服，冷酷于阳，这像车的细哈地闪。党员的底部还有四个字，叫万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平定，就无披光，就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裳，浑身有彩，还有名堂，就上一份特许，多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尚有最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韵带的地牢。哦，反正是你们来日，苦姑娘都是美好。各位姑娘的，先后是为肯白的啦。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还是二句话。姑娘不来听看不，姑娘一打的听看不止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随地二手，反正的身上像插个啥色，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就是给张张叫盲证时，张张上像一个谁突然是我不买，马过去谁却撇对个外姑娘。这可几个外姑娘聚在人就是里向。我够高子擦一擦开，够往上够高子往下一放，够背都是牡丹水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先浪一浪高上，没关心今天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场。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呢。 啊，是吗？ 嘿， 也是呢，反正是看见各位姑娘不大奇怪。姑娘看见呢，反正是还不大惊讶呀。少姐，该到啥辰光？露天场子呀，来个观众才是肺腑之言。哎呀，各位听客，恁个眼睛。恁个英俊，恁个潇洒，恁个大方家，分

喜事。这样喜事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兵带这个队把火队上山用了开明大叔办演唱会么喜事，说万一喜事啦，但是山西人们心中好嘞。 那 No! 个半西门的杠杠嘛不杠，弯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弄得清桑的。蔡斌，哎，究竟什么事？ 那